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 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前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2014年3月4日，北京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赵俊良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1岁。赵俊良先生自幼学习八角鼓艺术，对北京的单弦、地方小曲等有深入的研究，掌握一大批如今濒临失传的传统节目。上个世纪50年代啊，投身北京曲剧的开创事业，他是曲剧的第一代演员，从事曲剧事业40多年，他演出了60多部作品。主要角色呢，像《杨乃武小白菜》里边的刘希同，《啼笑姻缘》里边的黄副官等等。2014年秋冬之际，一套包装非常精美的《梁曲俊存赵俊良北京小曲集》出版了，这里边收录了20首从清代就曾经广泛流行于北京地区的时调小曲。赵俊良先生是怎么去世的？他演唱的这些个北京小曲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赵俊良先生啊，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他参加这个曲艺票房活动没有一点架子啊，对于后学者呀是细心执教，知无不言。票房里边呢有好多青年爱好者都得到过他的教诲，他经常讲一些个曲坛掌故，让听者增长知识。他的代表作呢，像什么牌子曲《高老庄》《醉在山门》《猪八戒到金波》啊，《连珠快书》《赵云截江》《草船借箭》《阴魂阵》《闹天宫》等等。他表演的拉大片《大花鞋》还被制成盒式磁带出版。赵俊良先生堪称当今北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家。说起来呢，赵先生擅长的曲种很多，八角鼓、时调小曲、拉大片、京东大鼓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他博闻强记，记忆全面，什么插曲啊、秦腔啊、枣胡啊、牌子曲啊、连珠快书啊、拆唱牌子戏无一不精，所掌握的插曲曲目牌子极多，尤其是一些个比较生僻的小曲牌，斗蛐蛐啊、嫁猪桃啊、忆江南呢、跑猪马、普天乐等等，他都能演唱并且弹出这些个曲牌的源流发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邀请赵俊良的徒弟，北京市曲剧团艺术室副主任顾博岳和我一起聊聊赵俊良先生，聊聊他的北京小曲儿。下边就请您听我和顾博岳一起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来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 北 京。 北京的故事， 坐在我旁边呢，就是顾博越顾老师。顾老师您好。 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这个一直啊我们都在聊顾老师的恩师、也是刚刚故去的啊， 是 赵子良先生的艺术生涯。赵先生呢，他是北京曲剧团退休的， 对， 并且呢在曲剧当中扮演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角色，而且从80年代以来，他在很多电视剧里，比如说什么《宰相刘罗锅》啊，什么《 康熙私访》， 啊，再早一些的什么《那吾》， 对对 啊，一代妖后， 武生泰斗， 晚一点的像什么这个 大清药王， 大清 财神道， 哎，对，这个 什么这少年宝琴王， 哎，对，他都有都有他的演出， 对，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老戏骨， 是。 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呢，从他的幼小一直聊到他的这个最后一场演出，最后一场演出就是和顾博越一起恢复上演的《荡皮箱》， 哎， 这是拆唱八角鼓， 哎，也是老先生的一个绝唱， 哎，这是他最后一次登台， 对， 这个后来呢是在他身后等于是出了这个赵季良北京小曲集， 因为他这个我们最后这次演出我印象特别深，2013年11月28号，演完了，因为比较效果也非常好，同台的呢都是北京的有名的前辈老艺术家， 比如谁呢？ 曲艺术家， 嗯， 您比如说像这个赵玉明先生， 嗯， 马增慧先生， 嗯， 张运华先生， 嗯， 马玉平先生，还有您的恩师张元凯先生， 哎， 等等等等，这就是，可以说是现当今北京硕果仅存的这么几位老的艺术家。 当然我师父是跟我们一个师哥拆唱的快书， 对，唱的托照， 哎，对，连中快书 回去呢，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因为刚才咱们提到这几位老艺术家呀，可以说都是出过自己的专辑，那么虽然赵先生呢演过很多电视剧，电视也经常播，但是像这种个人的这种演唱的专辑还没有， 对，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我作为他的弟子嘛，我就跟老先生说，我说我觉得您现在当时是81岁嘛，我说应该有这么一个能够总结您的艺术，有这么一个专辑， 对， 而恰好呢老先生在80年代末的时候曾经录过一批北京小曲儿，当时是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要编书要有资料，当时这个十调小曲儿呢是其中这么一项，但是以往的这类的录音呢，以往的录音资料比较少，赵先生又是北京曲艺志的编委，就给他了这么一项任务，要多多录制十调小曲的传统段子，这样当时赵先生和许吉星先生两位合作录制了一批曲子，后来呢也给北京市艺术研究所录制了一批曲子，但是这么多年来呢可以说没有公开这么发布过，这么发表过，但是当时第一录的曲目比较多，第二呢音质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好，从弹到唱，一块研究的也比较严谨，可以说呢是比较适合出版的这么一个宝贵的资料， 哎，伴奏的呢也是他的这个一生的好友啊，也是一生的这个好搭档，就是许吉星先生， 从53年在新中国曲艺团的时候就在一块儿，一直到北京市曲艺团一块退休，到晚年在票房两个人还在一起搭档， 对，许吉星先生。 当时呢老先生还有点顾虑，因为当初录音的时候啊，这个伴奏就一把三弦，还是比较单薄，这样呢如果是能有一堂乐队，您比如说有三弦啊，四胡啊，扬琴啊，甚至笛箫，这样伴奏是比较热闹。 那过去唱这小曲儿是这么一堂伴奏吗？还是说就一个弦子 啊？应该是乐器比较多 哦， 其实就是早期这个北京曲剧那么一个小乐队，实际上它是一个最适合伴奏北京小曲的这么一个乐队 哦。 同时呢，这个演唱者还得自己打着竹板，贴着板唱 哦。 当时我们有这想法，想再找这么一个乐队，但是就是很难凑齐了，在现在很难凑齐这么一个乐队了。 对了， 因为老人越来越少， 而且这新的人也不会这个。 对，说因为我们现在又是。说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再练乐队，所以这时候就想到当初80年代这批录音，就把这个拿出来，当时赵先生录音的时候啊，使得这副板儿还有的说，这副板儿是摊的爷爷年轻时候用的，又传给摊了，就是摊爷爷可能是 在年轻的时候参加这个乡会啊， 嗯， 天平盛会打莲花落。 哦，有这板儿， 对， 竹板儿，这七块板跟这个大蒯都有， 都有。 嗯， 后来赵先生也他把这副板儿也传给我了。 嗯， 这副板儿比现在的那些竹板儿啊要小。 嗯， 都已经黑了。 哦，就竹子那个年头到了， 他出的那个声都嘣嘣的，跟现在竹板声不一样。 这您要拿拍卖会上，能卖几万？ 就当家里的那铜钱都是老，起码是当时的铜钱啊。 嗯， 他就是打着这副板儿，有许吉清先生。一把三弦， 嗯， 这样录制了将近有六七盘磁带， 嗯， 我们整理了整理，选择了一些曲目，老先生挺高兴， 嗯， 还请到了著名的咱们北京的民歌专家李丹书先生， 嗯， 给作序， 嗯， 到了 很不容易。等于这个盘啊是在他身前就已经 策划了， 策划了， 包括这两张盘里的所有曲目， 嗯， 甚至于包括排列的顺序。都是经过赵先生亲自编排、亲自审定的。 嘿， 2014年，赵先生呢是正月的生日。 嗯， 那么2014年过了春节，老先生过完81周岁的生日，要继续谈这张盘。比如说有一些版权合同的签订，有一些具体事宜，我们谈的都非常好，我印象非常深。我是礼拜四从他们家出来。出来之后呢，走在半道上，老先生还给我打一电话，说你钱包落我们家了。我还又回去取了趟钱包。 嗯， 就那天是我跟老先生最后一次见面。 哦， 是个礼拜四，过了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的下午，我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 嗯， 说老头走了。 嗯， 我不敢相信啊，怎么那么快啊？ 因为之前身体很好啊。 对，我们都谈笑风生的。 嗯， 怎么那么快啊？原来老头啊，他经常到颐和园那儿就是遛弯去。 嗯， 他是到颐和园的大戏台，慈禧看戏的地方。 嗯， 德和园里有个怡悦殿。 嗯， 他站在怡悦殿前头观看对面戏台上的演出，这个过程中老先生可以说是无疾而终了。 哦，就这么快。 对， 你看看， 后来我们也看了这个监控录像， 嗯， 就是老先生就是又观看演出， 嗯， 就倒地了， 嗯， 可以说是含笑先逝，因为那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圣地， 嗯， 赵先生对颐和园非常有感情， 嗯， 他这个晚年啊，每周必去颐和园， 嗯， 基本上他都去这个北宫门，从北门进去上佛香阁， 哦， 所以颐和园的人全认识他。 哦， 管他叫电影爷爷嘛，知道他叫演电影， 老演电影，嗯， 过去叫电影大爷， 嗯， 后来这帮人退休了，有老的了，有新一茬的了，叫电影爷爷。 嗯， 他在尤其在佛香阁那儿跟那儿的年轻人、年轻的工作人员一聊就能聊一天。 嗯， 所以后来老先生故去之后呢，我和先生家人一块儿去颐和园，一个也是了解他当时这个情况， 嗯， 一个也是对颐和园的工作人员这么多年对老头照顾呢表示感谢。 嗯， 我们才了解到了感情，就是家里头发生的很多事儿，他这孙女干什么了， 嗯， 他干什么，有什么演出， 嗯， 人家颐和园工作人员全知道， 满知道， 他都跟人说了 啊，哦，跟人聊天 啊， 也是好聊。 人家说爷爷在这都干嘛呀，啊？说给我们讲插曲儿， 嗯， 有时候还那个我们在这儿有游客，还帮着我们招呼招呼， 嗯， 还有时候还给我们唱一段， 你看看。 所以那有一小伙子说，我都知道，什么八猫图，什么这个翠屏山、高老庄， 嗯， 人都能说得上来。 哎呀，真是这人是可人惦记，可人疼啊！ 可， 一辈子这个演曲剧，一辈子是在舞台上演人物、演角色，最后先是在大戏台，这也是 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个完美的落幕。 没错，没错。 而且您像我以前说过，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接触文艺，参加京剧的这些业余的活动。 嗯， 他是在故宫神武门。 嗯。 当时啊，据他说，他那时候每周有演出啊， 嗯， 穿的行头是过去升平署的行头。 哦， 当时是总理特批啊， 嗯， 从升平署里摘出一些比较新的行头， 嗯， 拿出来给票房使用。 哦， 所以他当时也 等于是支持群众文化。 对，在故宫神武门穿着升平署的行头，是他艺术生涯的一个起。 嗯， 最后的落幕呢，是在颐和园的大戏台前。 哎， 可以说是。 艺术人生啊，是一个很完满的这么一生。 可以说呀，赵俊良先生对曲剧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可惜老先生一辈子也没有出版过一套演唱作品集。那么在他去世之前呢，他这张《梁曲俊存赵俊良北京小曲集》一直在编辑定稿当中。可惜老先生没能够看到这部作品集的出版，这也是他最后的遗憾呢。他的突然离世是曲艺界的重大的损失。好了，下面呢，让我们来听听收录在他这张专辑中的一个小曲儿，叫《小豆牌》，原曲较长，咱们来听结尾部分。 一过晌午把钱收，又急又饿，肚子咕噜噜，吃饱了还剩下半盆子饭呢，干脆把它喂了猪，省得差事费功夫。再斗几壶啊，不开。冬子月，飘雪花，女官官混得成了叫花，浑身的衣服难得体，破裤子又棉花，没有腿带麻绳扎呀，恩爱不飞，没吃少穿活活冻上呀。一个炕上放着一床破被窝，好冻的孩子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站呐，好乖乖听妈说，我上正官求二哥呀，恩爱夫妻借个大钱给你买饽饽呀，夫妻。腊月里来一年。回心要改行，他说我从今往后永远不耍了，输了账闹饥荒，典当一空断了粮啊，恩爱不飞，受穷的滋味不好尝啊，不飞。耍钱的人儿不要猜疑，我今天说的都不在这里，云南贵州出门口啊，走山东去山西，打着灯笼哪儿找去呀，恩爱不飞，死尸出在我家二里呀，不飞，死尸出在我家二里呀，不飞。 这就是赵俊良先生演唱的北京小曲儿《小豆牌》的结尾部分。赵先生在晚年呢，致力于岔曲折韵的探索，编有《曲折补遗》。2001年，他荣获中国曲艺家协会授予的“新中国曲艺五十年特别贡献曲艺家”称号。2010年，他荣获北京市曲艺家协会颁发的“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北京曲艺特别奉献奖”。那下边呢，就让我们再来听一首赵俊良演唱的《北京十调小曲》，这一段叫做《三国五更》。讲述的呢，也就是三国赤壁之战的故事。 挣扎。 这就是赵俊良演唱的北京小曲儿《三国五更》，也叫小五更。时间有限呢，咱们以后有机会啊，再为大家播放完整版。这一段啊，曲调恬静舒展，后来呢，运用到了新梅花调里，曾经改名为《赤壁歌》。赵先生的演唱很有韵味，特别是北京的京腔京韵特别浓厚。下边咱们再来听一段啊，很少能听到的，叫《后娘打孩子》。哎，在北京曲剧当中叫《寻巢宴》这个曲牌。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北京小曲儿。 徐徐到来话北京，北京故事北京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就是北京小曲儿。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回顾了赵俊良先生的演艺生涯。那最后呢，还是来听一段赵先生演唱的《盼情郎》，由许吉星伴奏。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小奴家我难言把你瞒拜，甩甩袖子朝外走，你一去不回来。二月里想我的郎，兰草花儿黄，人人都说露水的夫妻俩人可不会久长，人锁在牙床上将你来思想，思一思想一想，哪句话是灌迷汤。三月里想我的郎，桃杏花儿谢，茶不思饭不想，懒得把客接，三二人分了别，差之一算三个月，那一声无意的郎，你不该把奴撇。你想我的郎，开的是芍药花，手拿着汗巾儿，止不住的把泪擦。人坐在西游房，一个人捣鬼话，那朵鲜花连住了你，撇下了小奴家。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我们的节目。